各位，上次嗰度马侯爷带住手下人慢慢远离咗青天楼，行下行下，佢顺手攞出身上个怀表睇完，面上露出时刻到嘅神情，对两个副官讲声：翻去酒店啦！三个贵客好快入咗大客房，跟手就闩埋门，做手势落命令。两个副官嗱嗱声攞咗轻装收发报机，一一接上天地线，大定耳筒嘅马侯爷呢，趁住先收听军事情报。突然听到马侯爷长叹一声： 唉，我北方军又惨败啦！ 马侯爷最后向北方军总部报告咗自己而家做咩事同方位。第二日远离大军后多日嘅人唔知点搞，照旧喺度过住好日子。不过好日子呢几时都过得快，转下眼又话几日过去啦。呢位足智多谋嘅马侯爷喺呢度要做乜嘢呢？冇人明白啊！又到咗更深夜静之时，有人细声讲嘢，原来副官萧怀雅、廖东炳佢哋两个喺度私底下商议。佢哋开口讲： 唉，而家嘅时日既担心又开心， 我哋大家讲老实话，炳哥啊，我哋大都督带住我哋要行嘅路应该是艰险遥远救国之路，这一层我早有准备了。这两日好多都盘算住，知道我们远东之行虽然不及孙悟空的西游记遥远，不过都算是远在天边。最奇怪的是，我们马校长带着我们一味挥金如土，专门去吃喝玩乐，你我当然快活好过了，不过身上带的有限钱银算来算去早就用晒了，打后的日子怎么过啊？ 廖东炳听完就心有同感了，面上带有担忧的神色，先紧皱眉头，想下再想下，吞吞口水之后知有淡定咁先至答话了。噃 大雅，你讲的嘢有道理，我都諗過好多。我哋校長佢做事幾時都冇人明白嘅，摸不着想不到。以前早就已經聽好多人講啦，馬校長佢做任何事情啊都會好穩妥，簡直係放之四海而皆準，一切做法自有佢嘅理由。 不過令人費解嘅事情係，琴晚又见唔明白嘅怪事出现喎。 我哋校长啊，将个唯一嘅手枪都卖埋嚟换成现钱，呢种做法实系床头金尽先至做咁嘅下策啦。咁样做作究竟系咩意思？我真系唔明啊！ 副官萧怀雅听咗，突然间攞手揞住个嘴，向左一歪，变成半边笑意先至讲，拉长把声话。 炳哥，计我睇呢，我哋唔使杞人忧天嘅。唔好忘记我哋嘅主人身份地位啊！我哋主人佢贵为北国最大军校校长同军校大都督，最近又挂咗个咩司令，一位超过万人之上嘅大官，今日会同我哋三个一齐过冷清日子咩？ 廖东炳啊，随口答咯，系远东军特种兵总司令啊嘛。 啱啦，啱啦，你睇有咁样金枝玉叶嘅大人物带住，实在系有福啊！我已经再三谂过啦，向好嘅睇嘛，计嚟计去，你我两个不过跟尾狗加烂命两条啫。再向后睇，日后我哋远东之行有命翻国嘅话，到咗嗰阵时就变成水涨船高。照咁嘅理由，我哋两个人唔步步高升就怪啦。 萧怀雅笑声未完，忽然听闻远处更夫报更声敲响，咁细听之下就快到四更天啦。咁呢阵时候，大都督校长马侯爷呢喺度同紧另外两个人指手画脚讲嘢噃。睇样马侯爷呢有一套委屈样，对住嗰两个人系诉说，又喺度论道理。 钱老兄，陈副总参谋长，现有皇天在上，请听我讲啊！本人都系一片忠心，只知为国出力，而唔知有性命安危，一心要前往寻找我哋前线尚存嘅十几万人马，凭我生平所学鼓动佢哋，只许成功不得失败噶。 马侯爷说话未完，又见陈副总参谋长用手向前指，突然间笑住讲：马君，你生平皆因独具一身好本领，虽然长期喺空险乱世中能保存性命，过关斩将，逢凶化吉，靠消灭龙虎山国，曾一仗功成万骨枯，得个人逃脱，先有今日。再一次阴差阳错，将死罪变成咗活功劳，六黑松替死赎活该，成全阁下荣华显赫，非天错地错，系人错。阁下只知天下之水有常态，就未知天下人无常态。知用木作舟唔下沉，并非永不沉，只系其一。君不见小人行险终须险咩？马都督嘅本事乃应学范畴，应学立世做人谋生术，唔嚟应对应变应付及应声。应学到家之时，则成应声之虫也。应声虫往往高贵无比，只系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。呢阵时嘅马侯爷耳听对方自命嘅至理真言，好唔耐烦，已成有个嬲嬲地嘅样，立即就打断对方嘅话题咯。 当今嘅皇上总司令部唔保护人才，系有人乘机胡乱装错，以假乱真，所以乘机立即将我派到前线，系等于总司令部有人唔止唔保北国，变成保东方大国。 马侯爷说话未完，又听见陈副总参谋长身后有个人做帮嘴插话啦。这个人笑住讲： 非呀非呀，一切的失败皆因马都督你政治道行不够啫。应学中的政治学问最重要的就是应声。阁下身为都督的大官，皆因对政治知之甚少 啊。马侯爷听到呢处，突然无名火气，大声追问： 你是何人啊？居然敢放肆耻笑我唔识政治为何物？哼！ 喺旁边嘅副总参谋长就代答啦： 佢乃鬼谷子大师祖嘅门生。 马侯爷听咗就未见答话住，实际已经到咗忍无可忍嘅地步啦。马侯爷另一只手已经冇办法控制得住，慢慢向后暗暗伸入内袋，突然快速揞出手枪，向住陈副总参谋长、钱先生同鬼谷子门生三个急急开枪，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！一经开火，果然是神枪手，准确无误，一枪一个，全部中正心口。面前的三个重要人物，个个立即鲜血直流。 咦？讲落又奇怪噃， 而家中枪之后的三个人，唔单止冇冧低，三个同一中枪啊，都属要害部位。鲜血叭叭声涌出嚟嘅人反而会笑喎，从来杀人冷静嘅人喺度暗咬银牙啦。马侯爷再一个飞快反手，作乱枪扫射，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，再次准确咁一轮快速补打枪声过后，突然间停咗火。马侯爷呢阵时先发现自己手上有毒见血即死嘅短枪，虽然厉害，但无奈子弹用晒，心谂 啊！呢阵时啱好冇人睇见， 跟住就闪过一个念头，要快刀斩乱麻，再急急转身， 一个尖步扑上前，从身上掹出嗰把锋利无比、短柄有毒、同样见血即死嘅半弯牛角形尖刀在手，要快速用力打横割断三个人嘅咽喉。一经割断，佢哋实会断气，必死无疑啊！就喺呢阵时，忽然听闻自己头顶有人讲嘢啦。 马海，你心术太差，变成忠言逆耳，最憎恨，合该有事，唔会得善终。 猫爷心谂：唉，真系可惜，听见人声啊，唔见人影，唔系见一个杀一个，睇你逼到去边。 马猴爷两只眼仲喺度四围揾， 咦？双角突然间浮动，更大嘅怪事出现眼前咯。原本企住嘅一片实地，而家突然间变成咗快速下沉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想逃避已经嚟唔切啦。双已经闻到有急促之声，呼呼声响。原来杀人嘅马海呢阵时已经全身跌咗，有两眼睇唔见任何物，都系黑咪蚊嘅万丈深洞。跟住又听见洞底下层有条无数凄厉哭喊嘅男女声响。马豪爷知道呢度系地下城堡，鬼门关无疑啦。 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唔会阴间啊！宗师你快啲救我一命，我帮你杀人打天啊！ 绝望嘅马豪爷大声长叫，最后知道冇人愿救自己，成咗手脚忙乱。原本手到扎实嘅有毒短刀枪早就已经抌咗啦。 嘿， 佢全身手脚用尽力气一蹬，准备喺变鬼之前再挣扎一次啦。 嗯， 奇啦！呢个时候又有人喺度叫： 道道，乜呢度都有人识我嘅？呢度系阴阳交界、人鬼未定嘅时刻。 咁最后就成咗惊喜二传，佳欣知道自己而家唔知依然喺人间，系稳妥咁瞓喺离战场好远后方舒适嘅软床上边。系起就啱啱发生好多可怕嘅事情，不过系南柯一梦。而家成身湿透，佳欣噩梦实在太可怕了，马侯爷变成汗水淋漓。想不到啱先叫都督的人是自己的副官，他们两个， 诶，你们来了啊？为什么？什么事啊？ 手执电报在手，立正敬礼的副官萧怀雅首先就急着讲了： 报告大都督校长，是前方火线发来紧急电，指名道姓要交给校长你的电报啊。 床上的马侯爷听了一跃而起，照旧坐住。 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咁你哋快啲读。 紧张、细声、谨慎齐全嘅萧怀雅就急急念啦。本六六六战斗兵团司令部惊喜获知，北方军总司令部已经派出远东军特种兵总司令马海都督，以火速带兵到来前线助阵及救援前后受敌嘅北方大军。我哋最想火速知道马司令你哋大军嘅来路喺边个方向，请你可怜我哋受困多月无法突围，早已断粮断水，六六六兵团请示。马侯爷仲未听完，只见两只眼皮突然向上一反，成咗白多黑少，唔可以讲说话。喺旁边嘅廖东炳就知道长官嘅意思啦，立即快速递上香烟兼洋火到达嘴边，火光闪过几下之后，洋火即灭，西洋烟已经烧着。马侯爷嘴皮成咗扁形状，皆因烟瘾大作，要用足力快速吸入烟雾入瘦肚里边，好快口鼻三个窿就慢慢漏出少少白烟，几番吞云吐雾之后，成咗精神大振。副官立正，连最重要嘅军事电报未停嘅，一直未见出声嘅大都督马侯爷收放烟雾未停。当耳听到第八份军事电传嗰阵，马侯爷突然西洋烟离嘴，问副官话： 下一份电传系咩内容啊？简单啲讲。 副官答：是我哋北方野战军两个师，佢向我哋最新成立嘅远东军特种兵团总司令求救嘅最紧急电传。 嗯， 你哋手上加埋有几多份军事紧急电传啦、 啊？萧怀雅就答啦：共20份。 系咩内容啊？ 系全部系叫我哋特种兵团要10万火急带重装甲兵前往救佢哋。请问校长大都督，我哋嘅红兵重型装甲部队几时会出现？会集结喺边度啊？坐住一味吞云吐雾嘅马侯爷，照旧未答话。不过忽然又问副官佢哋啦： 而家系几更天啊？ 廖东炳就急忙答咯：报告校长，而家到达5更。 你哋都听住，今日天光之后，我哋起程上路，要带足干粮，收发布机器一律毁掉，所有军用物品唔该有，要脱胎换骨。你哋唔系军官，我唔系军人，路上唔准同人哋搭话，到处都有死无葬身之地，我哋唔可以死，免误大事。 当日就离开朱门走肉臭、路有饿尸骨嘅大城，坐住瘦马拖两轮车而行啊！三个难民咁嘅样，两人高大，一人矮细。一日一夜之后，车夫面向后，再用手指住：三位客官请睇啊！前边系关口城楼，好多年都已经冇军人把守噶咯。我哋赶车嘅唔敢再向前，敬请客官你哋落车步行啦。三个人扶个车支，将简单嘅行李放低。有礼嘅车夫就讲声：请客官多保重咯。拉住瘦马又调转车头，从此双方成背道而驰啦。马走落地行嘅三个人好无奈，睇嚟系惯走江湖嘅。太阳喺天位置等于系时辰钟，三个人不约而同突然间斜眼侧面睇天色，要向东行，先经过荒废城楼。半刻钟之后，忽然听见两耳闻到有人声响，忽然喺树林度行咗四个彪形大汉出嚟，人人手执短眼木棍，恶死能登咁叫住：拦住去路！跟住就向马侯爷哋三个成咗包围。为首者嘅大汉唔再讲嘢啦，一味用力照头一滚，想攞人命。马侯爷一闪避过，一声风响，坚硬木棍落地之后，因为用力太猛啊，哐！令到山地嘅泥土咧变成一串飞沙走石。凶恶大汉见到恩细身材嘅人丝毫未损，急转身反手兜头再打。 咦， 马侯爷再一次急避，突然向右倒地之时，暗中飞出一脚，啪！只听见扑一声响，踢中恶大汉身上要害嘅地方。大汉啊，痛到咩咁？双手一松，倾框，硬木棍啊落咗地啦！急急攞手揞住受伤嘅地方，拧转身，噔噔声啊跑入树林里头，落荒败逃。嗰一边三个大汉手有坚硬木棍，对住廖东炳、萧怀雅大声喝住：快啲放低身上嘅财物啊！点知廖东炳、萧怀雅两个唔止唔买账，反而急急放低行李，迎面而上，神要空手破敌。两个人耳边多次听到坚硬木棍声响，皆因闪避得及时。当廖东炳最后被个打爆头壳嘅危险之时，突然向前扑，使出反手重力勾拳，嘣！一下打中恶贼嘅左眼。哎呀！恶贼痛到咩咁？向后噔噔噔倒褪几步。向上望有满天星斗，地下到处满地有金钱。左眼受伤嘅恶生贼知道遇到强敌打斗唔过啊，即时拧转身鸡咁脚就走咗啦。而家另一堆打斗嘅系萧怀雅右手有一嚿硬石做武器，力敌两个手有硬木棍嘅恶生贼。而家已经互相追逐到20几个回合啦。两个生贼手上虽然有硬木棍，但未敢逼对方太近嘛。恶贼佢哋最怕萧怀雅手上嗰嚿锋利尖石随时会照面照头铲过嚟，飞石随时等于系飞刀噶嘛。 苦战到30个回合嗰阵，两个贼人已经气喘如牛，手有石头个肥羊反而越战越勇。苦战不下嘅两个恶贼，因为见自己两个同伙已经受伤逃走啦，有个贼人突然间向同伙叫出暗号，两个贼同时向唔同方向逃入山林，就不知去向。嗱，正是书命何止讲话真，还有救苦再救贫，鬼谷全无假司令，要吓全国东方君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